按照北京市蓝天保卫战2018年的行动计划的要求，今年北京全面落实公安处罚环保检测的执法模式，全年完成130万辆次重型柴油车的路检，同时严格执行高排放非道